想起群众，我们应当想起他，这些两条根本的原理，如果为这两条原理，那些什么事情也说不上了。我们应当想起群众，我们应当想起他，我们应当想起群众，我们应当想起他。军中，我们应当想起他，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，如果为这两条原理，那些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。我们应当想起军中，我们应当想起他，我们应当想起军中，我们应当想起他。